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我都问啦，我话但其实呢个工作一定唔系最近发明噶啦，即系话原来即系好耐以前佢哋都晓得系咁样去读，咁我都拗晒头啊！以前明明有一种系唔使去读嘅，咁你咪食嗰啲算咯。 系啊， 点解剧毒嗰啲你又会谂到？喂，嗰、那个方法可能做少一个都死嘅、 啊， 简直系一个大问号嚟嘅。 头壳顶全部都系咪好得意？ 但我问佢，佢都解唔， 佢又解唔到， 响度解唔到咯。咁佢都系可能佢由细到大佢都知道。 佢又唔系话营养嘅，即系唔系话，又唔系话特别 冇乜营养噶。佢话临到尾嗰啲系冇营养噶，冇营养啊就唔同咧。嗱，迟啲我会介绍另一种啦，大家都听过，而家最近好兴啊，叫藜麦， 藜麦 就叫做天花，天花咧就话好有营养噶嘛，系即系可以取代我哋好多嗰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嗰啲米啊、麦啊、面包唔食，就食天花咧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佢系好低嘅嗰啲淀粉质，咁就唔会肥啦。但系入面咧就好多嗰啲咩维他命啊、乜咁噶嘛。咁但系嗰啲就唔系噶，我问佢，佢话系啊，其实冇用。不过啲人唔知点解突然间兴，所以呢啲热潮嘅嘢咧，真系无厘头嘅，完全系嘛， 无奇不有 嘅。好啦，嗱咁啊，讲翻即系我哋都去完呢个亚马逊丛林啦，但系我咧就要喺度要报案先啦。报案就点咧？虽然我都去咗报案，但系收尾，但我而家所谓报案就系话，其实我嗰啲记性真系差到不得了。原本我哋去咗圣保罗咧，就最先嘅行程就唔系直去亚马逊丛林，其实我哋就去咗睇一个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而家两个后面嗰、那个。非常之美丽、非常之壮观嘅一个大瀑布，而且咧呢张相咧只系影到其中嘅一小部分啫。其实佢嗰个面积嘅范围系大到好交关嘅，哇！真系你行到脚远咧，都周围都睇到，直成系即系可能系几百个、成千个唔同嘅大大小小嘅瀑布嘅，个范围好大嘅。但系佢最靓嗰部分咧就叫做咩咧？叫做魔鬼的咽喉，哇！个名都够威啦 ，The Devil's Throat。魔鬼嘅咽喉啊，喉咙啊，咁嗰个位置咧就真系哇，万马奔腾都不能够形容佢嗰个壮观啊，吓个气势，嗰啲水系咁嘘声倒落去，不得已咧，佢喺佢一路咁样倒落去出嚟，佢溅起嗰啲水花咧，嗰啲雾啊，其实啊，真系嗰啲啊，直情系讲紧系十层八层楼咁高嘅。 哇，净系 而且系大到咧，所以一早我哋其实喺香港咧，佢有提到噶啦，但系去到嗰度更加提啦，就系话你唔着雨衣咧。嘥气嘅，你担遮都冇用嘅，因为佢四方八面系包围住你噶嘛，嗰啲水咧，你就会成身湿晒。 咁应该要着泳衣 咁啊，夸张，有人嘅，有人着，但都少。但真系好多人就有，当然有担遮啦，都吓，但其实都冇用，最主要都系着雨衣。咁我哋都系买咗雨衣嚟着啦，好多人要着嘅，因为佢真系周围咧都系呢啲，因为个瀑布所溅起嘅雾。 咁佢咧有几高咧？即系嗰啲水花都十层八层楼。 唔系，咁佢嗰个嘅瀑布跌落去啲水跌落去咧，咁啊梗系唔止十层八层楼啦，吓、就系几十层楼咁高嘅最高嗰度。咁咧，但系佢而家系做得非常之好嘅，因为佢系做咗好多嗰啲栈道咁、我觉得个工程都真系我叹为观止啦、因为佢落桩啊、起啊，根本嗰度好啲好急嘅啲水，急好急嘅，佢又起到好近嗰个嘅边缘啊，因为差唔多咧，你就行到去就睇到佢跌落去嗰度嘅，好近嘅，咁所以咧，即系当然梗系即系惊险啦吓，你觉得，但系其实好安全嘅，但系就哇多人多到不得了啦，络绎不绝啦，影相都好艰难啦，咁不过始终外国咧啲人都系有啲礼貌啲嘅，即系你叫佢让，佢通常都肯让啊，唔系你翻大陆嗰啲景点啊，真系嘥气啊，系嘛？好啦，咁样咧就即系今次我哋去又非常之好天啦，就又唔冻又唔热，同埋又有太阳咧，哇！周围行到边咧都睇到彩虹嘅，即系我哋咁啱嗰个位咧。嗱，其实都未讲解，原来呢个伊瓜苏咧，呢个瀑布咧系世界第一大啦，咁就世界第二大，上次都讲过下噶啦，就好似系维多利亚啦，第三先至系尼亚瓜拉。咁都话呢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啊个夫人去过睇过咧吓 ，Eleanor 咧佢睇完之后佢话 Poor Niagara， 即系话哎呀，我哋一路以为尼亚瓜拉已经系世界最大嘅瀑布最威嘅啦，点知你去完伊瓜苏一睇咧，佢话嗰个简直好似喺度滴紧水嘅水喉咁样，你话几夸张系嘛？咁样咧，但系其实佢呢一个瀑布咧就系、是、主要系横跨咗三个国家嘅。 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流域咧，就係、是、巴西、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嘅、三個國家都有嘅。咁但係巴拉圭咧，我哋就唔會特別入去睇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既去巴西又去阿根廷咧，咁好得意喎。根據我哋嘅行程咧，本來咧玩完巴西咧，咁樣咧我哋就會係飛去智利嘅聖地牙哥，就上遊輪。上遊輪咧就沿住南美個西岸就係向南下，然後繞過最南端合恩國，然後翻翻上去東岸嘅。咁但係咧好有趣就係話，但我哋直情未入亞馬遜叢林咧，我就去伊瓜蘇。喺伊瓜蘇咧，我哋已經去咗阿根廷打咗個白鴿轉啦。點解咧？原來佢呢個瀑布最好睇嘅地方咧，就既喺巴西又喺阿根廷，兩邊睇嘅嘢係有所不同嘅。咁、所以呢我哋先喺巴西睇，就望過去嗰度最好睇呢、原來嗰邊就係阿根廷嚟嘅、我睇完之後第二日呢就特登又過阿根廷，係啦，咁又喺阿根廷睇返去巴西、又另一番景象嘅，但兩邊都好好睇嘅， 係另一番景象， 另一番景象嘅，係呀，係唔同嘅。咁呢個就係魔鬼的咽喉啦、所以呢大家去南美呢就是、一大收穫呢，即係、可以講俾大家聽啦，其實今次去呢雖然41日都好辛苦啦，但真係睇咗好多世界第一，系嘛？咁啊，呢个就系世界第一啦。咁另外世界第一咧，又系未去亚马逊，其实都有去到，又唔记得讲啊。上个礼拜就系嗰个叫伊太普水坝啦，系嘛？咁伊太普咧就系、其实佢有一段大概20年啦，好似唔够，唔知18年定咁上下啦，系世界第一嘅第一大啊。咁啊，但系即系几年前啦，眨下眼都可能十年八年啦，啲时间过得真系快啦，咁就俾人爬咗头啦。好啦，咁下你啊 ，Jeffy， 咁你话边一个可以爬到佢头，成为世界第一大水坝咧？ 我估咧，咁啊，梗系要强大国家。 系啊，咁啊，强大国家即系强国啦，系嘛？系啦， 咁 就即系 咁啊，真系中国啦， 系长江三峡大坝啊，呢个 The Three Gorges Dam。咁样咧，其实以前咧，应该世界第一咧系其实30年代啊嗰阵时，应该就系胡佛水坝。就是美国的科罗拉多河那个 Hoover Dam、咁如果你是在美国西岸去玩呢，洛杉矶啊，你飞去拉斯维加斯啊，或者去，我唔记得去大峡谷，好像去拉斯维加斯途中你一定会经过 Hoover Dam 的，望落去好壮观的。咁嗰阵时是世界第一大啦。咁但后来当然好多水坝就爬咗佢头啦。咁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埃及嗰个叫做阿斯旺水坝 S1 Dam 啦，嗰个尼罗河啦。就是世界最大的。咁但后来就比巴西呢个呢就爬咗头。巴西呢个好似係80年代起嘅。80年代初起呀。咁样呢就都好犀利啦。咁咦，可能冇80年代，如果佢18年嘅话差唔多。咁就后来就比三峡爬咗头啦。咁所以而家就第二。咁但第二都好壮观啦。咁因为三峡大坝我未睇啦。咁但今次就有机会睇呢个第二，曾经系第一嘅。咁哇，即係嗰啲咁样嘅 scale 呢是 superhuman 嘅，即係你架有旅遊巴咁行過去啊，睇啊咁樣樣，咁所有一條條嗰啲柱啊，或者佢有一道嗰啲排洪區啊、泄洪區啊，哇噴出嚟嗰啲，我只能夠離遠睇啦。哇，離遠睇佢噴出嚟嗰啲水咧，全部白雪雪啦，因為全部都係好似啲泡沫咁樣，又係成十幾層樓高嘅，然後先跌翻落條河道，嗰度只不過係排洪啫，即係泄洪嗰啲咁樣。咁當然咧，佢個發電量好大啦。咁就係足夠咩呢？佢基本上而家呢條水坝又係兩個國家用嘅、就係、是、巴拉圭同巴西、即係頭先伊瓜蘇就三個國家啦，呢條水坝就兩個，就是、巴西同埋巴拉圭。咁呢巴拉圭呢係一個比較細嘅國家啦，即係細過巴西好多啦、所以原來佢個發電呢係足夠巴拉圭嘅75%。 哇所以水坝， 但係巴西嚟講呢都佔咗巴西發電量呢係17%。 都唔少噶， 系嘛？咁样咧，讲起呢个伊太普咧，嘅伊太普咧，其实我就早成廿年前咧，我都知道有呢个水坝存在噶啦。点解？因为嗰阵时买咗一只 CD， 只 CD 就系叫伊太普，就系 I T A P U 咁样啦。因为系一个著名嘅我哋叫做现代嘅作曲家啦，佢嗰个系最出名系由佢引发起一个叫做简约主义嘅。你一定听过简约啦，而家好多人都讲简约啦，但佢就叫做minimalism。咁minimalism 就係喺音乐嗰度啊，好得意啊。其实佢啲音乐呢，其实大家好多都听过啦，因为好多嘅电影呢过去嗰啲廿年咁上下呢，其实都搵佢嚟做配乐嘅。咁佢个特色就係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重复到你好似催眠咁啫。呢个呢佢就叫 Philip Glass。 glass 直情就是玻璃嗰個 glass。咁但係佢咧就好應該就佢去過巴西，就睇過呢個咁嘅伊太保水庫。嗯、哇！睇完之後咁啊，梗係覺得嚇好震撼。好震撼之後就翻去就寫咗首交響曲。就是嚟去吓、啊，你可以话歌颂也好，即系景纪念呢个伊太普啦。咁、嗯、所以我其实系买过呢只 CD， 亦都听过下嘅。不过嗰啲新派音乐就唔系好，系啦，即系几难听，可以咁讲。现代音乐啊嘛，即系嗰啲吓，咁、啊、就伊太普。好啦，咁然之后咧，巴西咧就真系我哋翻去里约啦 ，Rio 啦。咁 Rio 咧，当然一个重头戏就系睇巴西嘉年华啦。啊、所以我哋先至 miss 咗香港嗰个农历年啦、啊、因为个时间撞咗嘛。咁但係未讲巴西嘉年华之前呢，或者讲讲佢嘅风光啦。风光呢就是、最主要係三个景点。即係对于我哋呢啲即係走马看花嘅即係游客啦。一个就係四公里长嘅海滩。好靓嘅。咁样呢就當然，譬如你香港嗰啲咁啊，即係短到不得了。香港冇長海灘啦，你係啦，最長就係大嶼山長沙，梗係爭好遠啦，係嘛？咁人哋嗰個咧係四公里長又好闊嘅，咁就係叫做Copacabana。咁啊 ，Copacabana 咧，話中文就咩科帕卡瓦納啊咁樣樣咧，其實咧係一個佢當地原本嗰個海灘唔係叫呢個名嘅。但系后嚟，因为佢哋有一间教堂仔咧喺个海滩嘅尽头定咩咧，就起咗入面就供奉一个咁嘅圣母啊，好得意喎！其实天主教嚟，佢啲天主教国家嚟噶啦，你知道成个南美都系天主教啦。咁啊，即系不过巴西讲葡萄牙话，其他讲西班牙话。咁但系咧，佢哋原来好多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叫做守护圣母。 嗯。哦，即系佢嗰个圣母就有啲唔同， 唔同嘅，冇错，呢个系我哋本地嘅圣母。其实圣母理论上得一个啫嘛，就是、耶稣个阿妈啦。但系好得意嘅，即系原来，譬如佢有时有啲咩花地马圣母啊，或者咩利马圣母啊，乜乜乜， 有一次啲天后娘娘 系啦，系好得意嘅，系啦，冇错啦，或者啲妈祖庙啊嗰啲咁样啦。咁佢呢个Copacabana 咧，原本呢笪地方咧。就唔係喺巴西嘅，就喺玻利維亞入面嘅，嗰、那個係發源地。咁、但係後嚟而家啲最出名嘅，反而就係用咗嚟係嗰個沙灘名。所以一講 Copacabana， 啲人就唔會曉得諗起玻利維亞，就會諗起呢一個巴西里約热内卢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嗰度咧就係、是、因為佢供奉咗呢個咁嘅 Copacabana 嘅聖母啊，即係原本係有玻利維亞，咁就啲人就覺得供奉咗之後咧就風調雨順，好多嘢好靚，咁於是咧就覺得正。於是就將成個海灘個名咧就改叫做 Copacabana， 咁咧 Copacabana 就好出名，而家真係聞名世界噶啦。咁當然佢入面仲有一間好靚最高級嘅六星級嘅酒店咧，就係叫做Copacabana 酒店。咁、就係嗰啲所有啲達官貴人啊、明星啊，都係下榻嗰個酒店嘅。咁、當然我哋就喺嗰度附近另一間酒店住啦，梗係冇咁高級啦、都叫做五星級。咁啊夜又日間又行一少少，夜晚又出嚟散步，咁都感受下。咁嗰度呢真係有好多啲露天嘅酒吧啊，或者有少少烧烤啊，咁啲人就喺度唱歌啊，弹吉他啊，少跳舞啊，咁样啦，就都几有气氛嘅。咁呢个就係一个景点啦。咁、另外两个景点呢嗱、我哋即係提一提，然后返嚟再详细介绍。一个就係最著名嘅耶稣山，一个呢就叫糖面包山 ,Sugar Bread 喎、啊。咁佢係点嘅呢，返嚟再讲。